牵手，留下我们的狗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，他快快不懂我的好，我不必再为你将就，楚楚可怜，看见娘娘的笑脸，特价满足不换难贵贱，一个戒指一个一拍，几十一拍的心电的小面换了我们俩不相欠。最闪亮的星星，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，投射给你，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，当你沉浸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，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像你的身体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，当你站起 白羊，多善良，多抽象，完美的太阳。

说再见，我已再经不起一别，在这之前和别说再见，我已经开始了想念，在这之前让别说再见，请帮我停住这时间，就这样